这里是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与您不见不散。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 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对，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漫游嗨翻天，另外您可以登录哔哩哔哩网站搜索漫游嗨翻天这个 UP 主，点击关注，这样您就可以看到我们每一期视频的完整回放，和每一期我们如果开直播的话，您就能收到通知了。 同时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 56755693。我们漫游嗨翻天在新浪微博上也有官方账号，大家可以点击关注。 没错，那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呢，就是我们的 二次元音乐。 那二次元音乐呢，大家都可能可能有些观众非常了解啊，有些观众也是云里雾里的。咱们简单跟大家说一说啊，在今年年初呢 ，B 站的音乐区知名 UP 主呢，这个萧逸晴，萧逸晴，他专辑呢，新专辑五分钟之内呢，销量已经近万。简单计算呢，他的专辑收入也已经接近了百万。究竟这些自媒体的这些 UP 主究竟有什么他们的商机究竟有多大呢？这次呢，咱们再来详细聊一聊歌手和二次元文化，二次元的音乐文化。所谓的二次元音乐呢，咱们姑且暂时定义为这个二次元用户喜欢的音乐具体类型啊，比如说有的是纯原创啊，有的是这个填词翻唱。他们的歌曲类型呢，分为这个中文古风歌、中文流行歌啊、日本歌曲、纯音乐、微加等这个具体的类型。 那其实过去呢，二次元音乐并不是受到重视的环节。比如说在有预算的情况下，多数的动画 OP 和 ED 也都倾向于要求流行音乐歌手来演唱。不过现在也有人看到了二次元音乐的商机，无论是歌手的漫展出场费超过10万元，还是超过20万元的歌曲商业合作，也都证明了二次元音乐的吸金力度。 没错，咱们先来看一看二次元音乐歌手的收益如何。各大漫展呢需要人气歌手来拉流量，那歌手呢也需要在线下场合与粉丝互动来巩固粉丝的关系。因此呢，各种大小漫展上我们也时常可以看到露脸的歌手们。有业内人士告诉我们啊，说这些歌手的出场费呢基本是水涨船高，从过去几年的10000左右直线上升，依据知名度和粉丝数量，出场费呢在数万元和10万元之间。 那除了漫展演唱会是歌手们另一种线下的体验形式，比如说这个古风音乐会，百万粉丝的萧逸晴、排骨教主等歌手举办的数场全国巡演，还有 B 站的歌手查理李在海外学习时候在当地开 live， 都是这种形式。 没错，那演唱会的收入呢，大家可能以为仅仅是演唱会门票，其实不然啊，还包括与门票同时销售的 T 恤啊，或者其他纪念的周边啊。除了能让一些去现场的粉丝一起整齐的打扣之外呢，也可以让去不了现场的粉丝有一份参与感。演唱会之后呢，还常常会有这个演唱会的纪念光盘销售。2016年呢，古风音乐会开启演唱会纪念 DVD 的众筹，最终以72万元的金额完成众筹。 那专辑的销售呢，也是歌手的重要收入来源。实体专辑的定价在100元，有的体验专辑会推出更高的价格的收藏版，那销量差距也就比较大了，从100余张到销量过万。但是多数歌手出专辑的时候采用的都是预定销售的形式，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成本。 没错，那其实除了实体专辑之外呢，数字专辑的流量也非常大。现在歌手们和音乐平台的合作呢，二次元音乐的专辑销量可以达到数千或者说数万的一个张数的售卖。而为动画游戏演唱的歌曲呢，歌手可以捆绑 IP 进行宣传，那 IP 呢可以以歌手作为卖点，从我们熟知的这个端脑啊、厨风啊、狐妖小红娘，再到新上线的这个《画江湖之幻世门生》等这个动画的剧集呢，都邀请到了二次元音乐圈内的一些歌手进行演唱歌曲。据了解呢，其实不同二次元歌手的音乐报价其实跨度比较大，在10000元呢到25万元的区间之内。 那此外呢，直播也成为了二次元音乐歌手的一个高收入的来源。比如说像直播平台的这些二次元艺人们，他们可能有一些比较人气高的直播礼物的收入也都在数万到数10万元。 没错，那其实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二次元音乐的一个平台的选择。那歌手在发布歌曲时呢，通常会选择像 B 站呀、或者像一些网易云音乐等等这种平台来发布。那 B 站呢，是大家众所周知，是二次元音乐歌手们的主要一个输出的阵地。 那他们的核心粉丝呢，可以说多数聚集在一个 B 站，那用来弹幕和评论呢，表达对歌手的支持。而且音乐区的播放量啊，在 B 站的各个区中不算是很高，平时排放在区列的歌曲播放呢，基本在50万的上下，有时呢话题的高度的作品也可以达到数百万的一个播放量啊。 没错。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二次元歌手，他在演唱会的同时呢，也售卖一些周边，包括专辑也推出数字化，这也是前所未闻一个新兴的形式。 不过咱们说啊， B 站最大的优势还是在于它的气氛还有社区粘性，无论是满屏的这个弹幕应援，还是在评论区为路人科普介绍优秀的二次元音乐歌手们，也都是粉丝的乐趣所在。 对，还有一个现象在于呢，在 B 站的一个中文流行歌曲呢，比中文古风歌呢可能要稍微受一些欢迎。比如说去年在5sing平台发展起来的这个古风音乐人呢，在 B 站的人气可能会稍微相对的弱一些，而且同时呢，男性歌手的人气也会高于一些女性歌手。 那网易云音乐呢，也是采用了销售数字专辑的形式。那在这类音乐平台上啊，二次元音乐和主流音乐同台竞技，可以看到网易云音乐的数字专辑畅销排行榜上排在第一位的专辑是达到了58万张，而销量最好的二次元音乐专辑，它的销量1.4万张，排在第49位，所以和主流音乐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没错，但是此外呢，值得一提的是呢，二次元音乐呢也逐渐走入这个主流音乐的一个视线。比如说除了网络平台的一个孵化之外呢，从中国好声音走出来的这个周深啊，由超级女声培养的一个冠军圈9，他们都是深受二次元用户喜欢的一个歌手，但是他们的成长平台呢却是主流文化下的音乐选秀节目。 那尽管随着咱们这说这个行业的兴起哈，头部的二次元音乐歌手收入颇丰，那孵化平台也都对它有各自的包装策略，但目前二次元音乐还是有很多的局限因素的。比如说由于歌手背后没有专业的创作团队来长期合作，所以他们不能经常产出原创的歌曲，多数时候呢也是翻唱歌曲。这类歌曲虽然没有被直接用于商业用途，但是它的版权问题还是不可忽视的。 没错，近日呢在某平台上架了一张国风音乐的数字专辑。其中一首歌曲呢原来曾是霹雳布袋戏系列的用曲，过去曾多次被无授权翻唱，官方呢已经说明，就是说我们购买了版权。但是呢从中也可以看出，在用户已经建立起版权意识之后呢，二次元音乐歌手们如果还在持续进行无授权的翻唱，这种打擦边球的行为可能就会招惹来更多的一个质疑或者说反对。 对，咱们说另一方面呢，在音乐制作上，虽然多数的头部歌手已经有了明确的商业歌曲报价，但是在二次元音乐领域当中的其他工种，比如说填词、作曲、编曲、后期等等，这些人有的是出于兴趣来参与创作的业余爱好者，有的是职业的音乐人，喜欢二次元而投入其中，他们都还没有形成完善的价格体系。而且在微博平台呀，这个二次元用户们对于非商业用途的二次元音乐创作是否应该有偿也进行过激烈的讨论。 对，那除此之外呢，二次元用户的这个低龄化也在音乐领域中有所体现啊，比如说由于粉丝越来越年轻，对歌手的可能有一些盲目的崇拜呢，可能引发一些二次元音乐圈的乱象。其实这些现象呢，可以说既是行业商业化过程中的一些阵痛，那也是二次元音乐可能需要经历的一个成长的过程。那其实在资本进入动漫行业之后呢，每一个环节的商业价值都在被不断的发掘着，这也许呢有博于许多二次元用户为了爱的一个初衷，但是只有呢健康的商业环境才能帮助行业正确的一个发展。 那现在聊了这么多哈，跟大家聊了聊这个二次元音乐圈的一些发展的现状， 而且也给大家其实讲了讲二次元音乐歌手的一个怎么发布专辑啊，包括他的一些专辑的销量，我觉得大家对二次元音乐也是有一个初步的认知吧。那我们在说了二次元歌手之后呢，我们决定要放一首好听的歌曲给大家。 君起多愁，叹息双泪流，浊酒一杯怎知心中无数的苦与愁，长夜漫漫梦难酬，相思离愁，如念住你我蓦然回首，但愿人长久，回忆满千流，敢问谁能奈何无尽人间的去留，明月不知离别苦，化作相思何以解忧愁。 歌曲之后，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 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聊了聊二次元音乐，那今天现在呢，我们就给大家聊一聊流水过亿的二次元的游戏。 体量非常大呀。 没错。那最近呢 ，APP 是公布了2017年八月全球手游的指数榜单。大家来猜一猜啊，这个月呢，索尼的一个手游啊，非常牛的叫 Fate， 大家应该众所周知吧，拿下了综合收入冠军的一个位置。 就是 Fate Grand Order，就是简称 FGO， 拿下了冠军位置。 没错，就是命运的那款手游嘛。之前可能也是看过漫画，所以对它比较了解。那这款游戏呢，在中国大陆是由 B 站进行发行的，在收入榜呢也多次进入了前十。当然呢 ，FGO 的在国内的收入排行呢，以及全球各地区的下载排行，与王者荣耀都有着一些差距，巨大的差距。 那其实二次元游戏的前景呢，早在去年也就被游戏行业诸多大大小小的公司所看好。比如说现象产品阴阳师，它是创造了月入数亿元的神话，内测的阴阳师 MOBA 直接拉动网易股价一晚大涨近10%。 那国内的很多游戏大厂呢，均已经入场了，比如说腾讯的有未来战争，网易的有乖离性百万亚瑟王、永远的七日之都等十来款产品，盛大也有一些 Love Live 啊、完美的梦间等等等等，梦间集等等等等，很多的一些厂商以及游戏公司都开始推出一些啊，这些月流水想要过5000万的这些游戏，比如说还有当时《偶像梦幻祭》啊，也是月流水过了5000万的一个元素。 是的， 其实创业公司呢，产品就更多了。去年呢，就不用说，有数百款打着二次元游戏旗号的产品，今年肯定又是增加了非常多。 其实我们可以先来从 B 站曾经公布过的一组数据来看一下二次元游戏玩家的概况。那其实 B 站的分享显示呢，二次元游戏玩家的爱好排名第一的还是看动漫，接下来是周边和线下活动。这些玩家有三个特点，第一个是比较的挑剔，但是又非常的宽容，就这很矛盾了。对，如果爱一个东西的话，可能 就非常宽容； 如果不太喜欢的话，就会对他比较挑剔， 就会可能表达自己的观点吧。 是，对。第二点呢，就是热爱， 对，非常热爱， 就非常热爱。 没错。 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因为他们 是 二次元，特别沉浸在一个虚拟的世界， 是 对另一个世界的认同也远远超过大家的想象。 没错。那拥有动漫 IP 的游戏呢，其实不完全等同于二次元的游戏。拥有动漫画风呢，也不一定就是二次元游戏。玩家呢，其实主要关注四个方面。第一呢，就是人设的画风占到了40%，不是动漫卡通就是二次元。第二呢，就是玩法类型，玩法呢也要足够创新的游戏，在二次元用户中呢会得到更广泛的欢迎。 第三呢，就是声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标配。第四呢，就是二次元的用户呢比较重视剧情的发展。 对，可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崩坏系列，今年3月17号的时候，二次元游戏厂商米哈游是提交了上市申请。那这个崩坏学院二呢，2014年初上线到2016年的9月30号，累计的注册用户超过了4500万，充值流水累计超过7亿元。 没错，那崩坏学院二的2014年和2015年呢，平均付费充值账号近75万个啊，百度贴吧累计关注量超83万，这在一定程度上其实说明在4500万注册用户中呢，核心粉丝量级基本在75万左右，也正是这些粉丝可能贡献了7亿的流水啊。 嗯，那像米哈游2016年10月也是正式推出了崩坏三，那公测首月注册用户就超过了500万。如果这个时候导入核心用户仍为崩坏学院二的75万量级，也大概符合10%用户创造内容和90%用户消费内容的比例。 没错，那随着崩坏三可能在营销啊推广上的加大投入，玩家群体会进一步的扩大。那咱们可以说到今年的2017年的1月31号，游戏累计注册账户呢已经超过了1200万个，累计充值流水也超过人民币5亿元，这意味着啊它也月流水超过了1元。 除了游戏的迭代初心，米哈游还推出了漫画动画和动漫周边的产品，虚拟偶像以免费提供为主，主要的目的是为崩坏 IP 积累粉丝，让用户更深入地了解崩坏 IP 的世界观，增强它的用户粘性。 没错，那另一家呢今年申请上市的游戏公司呢就是乐元素。 嗯， 啊，披露了更深入详细的一个数据，比如说他们的开心消消乐啊，这个是大家可能都玩过的一款游戏。这款游戏呢月流水1.9亿元，月活呢1.35亿。偶像梦幻祭这款游戏呢月流水5000万啊，所以他们乐元素呢也是在 A 股 乐元素、 啊，乐元素也是你在 A 股要上市。 对，我们说这个偶像梦幻祭嘛，它是2015年4月份就上线了，也是乐元素子公司这个日本分社开发的一款主要针对女性受众的偶像类移动网络游戏。这个游戏是主要在日本地区运营的。那在2017年的1季度，偶像梦幻祭的月均活跃用户达到了47.84万人，月均充值流水达到了5088.36万元。 没错，那乐元素的另一款游戏可以说是梅露可物语。也是这个日本分社自主研发的一款移动端即时性战略的 RPG 游戏，于2014年1月上线。那主要呢也是在日本地区运营，曾经获得这个 Google Play 评选的日本地区最佳幻想类的游戏啊。 其实我们说这个版本更新除了功能点和设置的优化，还有持续提升游戏的视觉效果和操作感。 没错， 而且还持续研发新的故事、新的角色卡牌等等。 对，所以 而且还推出了 版本更新非常的重要啊。 对，而且还推出了很多运营的活动，比如说推出什么限时角色卡牌呀，还有一些什么限定节日的运营活动，比如日本夏季的花火大会，推出了特色的偶像卡牌，而且还在游戏当中偶像生日的时候推出了特别的活动和奖品等等。 那其实游戏在上线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梅露可物语这款游戏呢， 梅露可物语 仍然不断的推出了一些新游戏的角色以及各角色的一个进化的版本啊。游戏中的人物角色呢目前我们已知达到了800余种啊，非常多，各人物角色呢均拥有其特有的一个形象的设计、技能的属性啊、职业的设定和每个人物的故事情节。可以说在各关卡中呢，魔宠及游戏场景这个梅露可物语还在持续的更新。 那咱们再来说说这个战场双马尾哈。这部游戏呢在2017年的5月31号注册账户已经超过了611.29万人，累计的付费账户也超过了66.37万人，流水是超过了1.87亿元人民币。 对，没错，那战场双马尾呢目前在运营的平台呢分别为安卓和 iOS 平台。那安卓平台呢为这个官服渠道和联运的一个渠道， 那官服渠道呢，既是指以这个陈芝科技自有的一个预游戏运营平台进行运营，那联运的渠道呢，主要是指这个陈芝科的合作，以及比如说像跟 B 站的合作呀，这种类似等等啊。 嗯，其实我们说像月流水这个过亿元的游戏，还确实有不少哈。 没错。 其实除了上面提到国家之外，也有很多的厂商。那像这些游戏背后的公司们，有很多也是获得了投资，甚至是融资多轮。不过他们也同样面临着那些就是国内大厂或者是日本索尼啊、什么 SE 这种大公司以及国内创业同行们的激烈竞争。 没错。那其实呢，我们可以说之前盘点到的这个阴阳师啊，包括崩坏三，他们都是流水过亿。其实现在也有一个这样的趋势，就是很多公司说，那我与其去做大的 PC 端游戏、主机游戏，不如去做手游。 嗯， 而且呢，其实小米，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大家好像对手游接触程度非常高，用户群非常大，公司的一个蓬勃发展。 是， 那 上半场的时间差不多也就是这样了，然后我们来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是我们的下半场，一起去听。 阳光里的星辰微亮。 心抽中的你，甜蜜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当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天空多宽，我亦放亮。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动向。莫笑爱间低吻，这样。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开门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 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梅。 您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漫游嗨翻天，另外您也可以通过 B 站搜索漫游嗨翻天这个 UP 主，点击关注，这样您就可以看到我们每一期视频的完整的回放了。 那我们下半场呢，来给大家聊聊说这个暴雪动画是怎么涉及中国的英雄角色的。 是 暴雪呢在不久之前是发布了关于小美的最新动画。 是你的是吗？ 对，这个 我们小美可以啊，量身定制啊。 这个发布了小美的最新动画《我们出发吧》，在全球玩家当中也收获了一致好评。那今天暴雪呢又发布了一个花絮短片，讲述了暴雪团队创作这个动画作品背后的故事，讲述了他们是如何通过简单的故事来打动玩家的内心，是什么样的故事中的每一位英雄，就是什么样的故事啊，让当中的每一位英雄都变得如此的充实和鲜活。 对， 其实我们说这个小美呢，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守望先锋》当中的一个 角色。没错，在《守望先锋》那其实，在《守望先锋》刚开始开发的时候呢，暴雪团队就知道呢，这是一款以团队为基础的6v6动作的射击游戏，啊，不会有太多讲故事的空间。但是呢，动画短片是很好的用来可以丰富剧情的一个方式，也可以呢让玩家与游戏角色更好的建立起一个情感上的联系。 那具体到小美这个角色呢，她的人物性格是非常的鲜明、快乐、乐观啊，而且很可爱， 跟你很像啊。 对，是。但是暴雪团队一直都是在深挖她的内心，挖出小美作为一个普通人，最终变成一个英雄的故事。 对，一开始呢，小美更像是一个观察员，一个辅助人员，经过短片里的经历，他变得越来越积极主动。暴雪游戏里呢有很多酷炫的人物呢，都给人一种非常自信的感觉。那他们是呢典型的一个动作型英雄。但是小美的气质呢就非常的独特，她呢更像一个普通人。 而且正因为如此，在经历了短片中的磨砺之后呢，他就向所有人证明了啊，所有人在任何时间都可以成为英雄。 那小美的主要角色呢，其实是一个气象学家，她的超能力就是在面对巨大的挑战的时候表现出的坚韧不拔和乐观的精神。那我们说《守望先锋》这款游戏是一个由士兵、科学家、冒险家和奇人异士搭建起的故事，那之前暴雪创作过很多有关士兵和奇人异士的故事，所以这次就轮到了科学家在故事里面登场了。 对，那科学呢是小美这个人物的本质，也是守望先锋啊这个组织的本质。科学呢是他们的思考和行为方式，这是小美和温斯顿这样的角色如此重要的一个原因。他们通过科学和智慧让人看到呢，他们可以和莱因哈特士兵还有76这些使用武力的英雄一样，轻松的可以解决问题。 而且我觉得小美是一个非常有创造力的角色，比如说她利用自己的创作力解决那些看似不可能的难题。而且为了展现这一点，暴雪团队也把她置于了一种情感交织的情境当中。从叙事的角度来说，这种方式是非常适合的。在这个剧情当中，他们夺走了小美的一切，夺走了她的朋友、家人、守望先锋，让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没错，这其中呢，可以说雪球的牺牲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雪球呢，是他的保护伞，只要有雪球在，他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孤独。没有了雪球呢，小美终于意识到，我必须站出来啊！我必须要像其他人一样成为这个英雄。 小美不是一个典型的暴雪角色，也没有天花乱坠的武打动作，还有爆炸。那暴雪团队想通过小美这样的角色向观众证明呢，他们可以在几乎没有任何动作场面的情况下，讲述一个关于女孩和机器人的故事。 没错，那其实呢，这个团队通过这样一些普通人的故事呢，通过深入一个他们的内心，展现出呢他们的人物性格啊、动机啊，展现出暴雪能够在呈现故事方面带给观众一个完全不同的情感层面。这是这些英雄啊在探索一个角色，探索如何让英雄们更加鲜活，让他们直面挑战，最终战胜挑战。这是一段从沉睡到觉醒的一个过程，可以说是一段从单纯变得成熟的旅程。内心呢也是从紧张害怕不敢相信自己到我的天哪，我居然做到了的这种旅程。通过这个过程呢，它让暴雪呢通过这个过程让小美来吸引你啊，让你产生情感，让你欢笑，也可以说让你流泪。 就比如说我们就可以相当于是暴雪在通过短片向我们提问，说你是否感觉到了什么，你是否被打动了。 是， 这也正是暴雪和玩家建立情感关联的一种方式。如果这些在手机上表现出来的像素点能够让我们感觉到这种打动的感觉， 没错， 感动的感觉，那可能暴雪就成功了。 没错。那我们跟大家奖励完这个虚拟人物建立，我们来给大家再讲一讲这个超级英雄的宇宙。咱们 就说这个好莱坞哈，这个超级英雄宇宙，现在他们更爱拍这种单集的电影。 没错， 比如说咱们之前说过，这个漫威是把超级英雄电影当作连续剧来制作的说法，已经是扭转了整个电影产业链的思维。但是现在各大制片厂好像越来越乐意尝试回到以前那种更加简单和传统的电影故事。 没错，要改变长久以来形成的习惯呢，那我觉得非常不是一件易事儿。他们花了太多时间来观察那些在社会上的可以说成功人士，并尝试改变一个自己的外在啊，让自己变得更像他们一点。多运动，少吃一点，多去欣赏优秀的文学作品和小众电影，少花时间呢在这个社交网站看一些八卦。但是我们通常呢都非常难以坚持下来，最后呢还是回到原来的自己。因为呢可能我们本身就是带有这些习惯的。 是的，同样的情况也是出现在了好莱坞漫改电影的圈子。比如我们说这个华纳兄弟和二十世纪福克斯这种对手制片厂已经注意到了漫威电影宇宙模式所获得的巨大成功，所以他也很想进来分一杯羹。但是在经过一番尝试之后，他们反而忍不住要回到传统的电影制作模式，因为这是他们一直以来很擅长的事情，而且不需要顾虑各个系列电影之间的联系。 华纳兄弟打算开始制作一些与现有宇宙无关的超级英雄电影，于是我们就听到了比如说莱昂纳多要主演小丑前传系列电影的消息。该系列呢将完全独立于 DC 拓展宇宙的小丑电影，在后者饰演小丑的呢是这个杰瑞德莱托。 是的，而且这个好莱坞报道在最近一篇关于华纳未来制作的计划文章当中指出，接下来由马特·里夫斯执导的蝙蝠侠电影将不再由本·阿弗莱克饰演蝙蝠侠，这可能会是一部请新演员担纲黑暗骑士，并且独立于 DC 拓展宇宙的蝙蝠侠电影。 没错，那其实呢，我们可以先停下来好好思考一下这些突如其来的一个转变。这些制片厂啊，刚刚花了上10亿美元，可以说为自己旗下的超级英雄打造了一个共同的宇宙。然而接下来呢，他们又开始用这个相同的角色呢，制作一些跟这个宇宙完全无关的一个电影。那他们要怎么解释这种有点让我摸不到头脑的决定啊？可以说，当观众们一边在 DC 拓展宇宙中看着这个阿弗莱克版的蝙蝠侠，另一边呢又看到其他演员穿着同样的斗篷和面罩时，难道不会觉得有一些奇怪吗？ 其实比起说请一群二线明星来拍一大堆互相关联的续集电影，华纳可能更擅长制作单部由一线明星主演的独立漫改电影。可能这家制片厂也已经认识到了上映不久的神奇女侠的成功，它跟其他 DC 主宇宙电影的关系并不大，而且它的故事也是发生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年代，所以他们也不太需要会担心和其他的电影脱节，这样做出来的成果要远远好过DC 拓展宇宙之前的两部电影，就是蝙蝠侠大战超人和自杀小队。这两部片子的导演都是为了兼顾宏观宇宙的构建而牺牲了一些电影的观赏性。 没错，那漫威呢现在也有了一些转变，比如说他开始将一些老牌人物变成这个为电影剧情服务的元素。咱举个例，比如说小罗伯特·唐尼饰演的这个钢铁侠在蜘蛛侠英雄归来的登场呢，显然是在强化蜘蛛侠成长的一个主题，而不是要把这个漫威电影宇宙最受欢迎的角色生搬硬套进去。这也是华纳兄弟非常想努力想要实现的一点。那其他同类的制片厂呢，其实也面临一些类似的问题。比如说福克斯手上的部分漫威作品 X 战警啊、死侍啊和神奇四侠从来没有被这个列入漫威电影的宇宙。不过这家公司啊也非常谨慎对待这些独家 IP 之间的联动，比如我们可以在这个死侍中看到 X 教授的宅邸，但里面的 X 教授呢似乎没有詹姆斯·麦卡沃伊和帕克里特克·斯图尔特的影子，而电影里出现的 X 战警成员呢，死侍和钢人都跟主线电影形象大不相同了。 确实这个福克斯也是可能会在明年死侍二当中加入更多的联动元素，因为其中会引入漫画当中的 X 特工队，但是福克斯还是想坚持让休·杰克曼的金刚狼这个画上句号。这部基本独立的金刚狼电影大部分内容似乎都发生在 X 战警主线电影相同的宇宙当中，但事实并非如此的。要拍一部延续自1980年代的金刚狼电影，还是让詹姆斯·曼高德来拍一部美漫题材的不可饶恕，我觉得福克斯是会选择后者的。 没错，那其实说到这块呢，我们来说了说这个电影，可以说说平行宇宙的这种事情。那我们再来听一首歌，为我们调剂一下我们的心情。 为何要孤独让你在世界另一边对我的深情，怎能用只字片语写得尽写得尽，不贪求一个 风瞬息万里云，寻佳人情难真，遇见踏破乱红尘，翱翔那苍穹中心不静，纵横在千年间轮回转，为何让寂寞唱，我在世界这一边，对你的思念怎能用千言万语说得清，说得清，只奢望一次醉，又想起你的脸，寻寻觅觅，像风在梦里，时时刻刻 歌曲之后，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旭壳。 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好，在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段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妖神记》啊，这部全网平台播放量近5亿的一个动画电影啊。其实呢，正在全网平台播出的这个《妖神记》，每一集时长大概在7分钟左右。被网友呢评论为这个泡面的番剧啊，催更不断。然而呢，动画和漫画的改编呢，均出自小说《妖神记》的原作者啊，这个蜗牛，这个连载《妖神记》啊，《贼胆》呀，《独在之剑》呀，《九星天陈诀》等玄幻游戏类小说作品的这个发飙的蜗牛，他的笔名啊，在2015年呢，成立了一个杭州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以下呢，咱们就简称这个若红文化。之后呢，他的作品呢，就以入股的方式加入到了这个若红的文化， 那其实目前呢，若红文化是主要在进行小说创作、动漫原创和改编、影视编剧等内容，包括 IP 授权和开发。那我们之前也说嘛，这个2012年的时候，有一部漫画版权作品叫做《九星天陈诀》，是卖给了一个漫画公司，在开发的时候呢，却没有受到重视，所以这个老总就用自己的稿费招到了一批漫画作者，组成了团队做漫画改编。目前若红文化团队是一共有30多人的团队，包括了小说作家、编剧和漫画创作人员。 没错，那其实呢，这公司的 CEO 也介绍到呢，妖神记小说的创作呢，其实是以漫画呀、动画的开发为目的进行的。小说发布的时候啊，其实漫画基本上已经开始了连载，而且妖神记漫画呢，在这个动漫点击量呢为 55.9 亿，可以说它的这个妖神记的动画连续剧4个月以来呢，播放量就已经接近了5亿的点击量。 是，那妖神记的动画创作是由美盛动漫制作，若红文化参与动画的剧本创作，根据小说的节奏，动画的故事架构也基本上是由王太确定的，也就是他们的 CEO 确定的。那由编剧丰富故事内容，再分次给到动画制作团队，所以妖神记动画的总体规划是一个200集以上的长篇动画连续剧，按照这个季度来上线播放。 没错，那他们若红文化呢，其实目前除了妖神记的漫画动画的创作之外呢，还有这个星武神诀呀、武神主宰等漫画呢，正在全网平台连载正在创作的呢，可能还有2部未跟咱们公开的这个动画连续剧。其实妖神记手游啊，其实也是正在开发，并且呢由这个腾讯游戏独家来代理，预定年内就会上线。其实妖神记动画电影的开发呢也是在进行，目前呢可能离他们稍微远一点，暂定在2019年进行上映。 是的，我们说妖神记的 IP 开发以全程摄入、外部团队配合的创作模式进行，包括提供 IP 创作剧本、设计方案、全程跟进。在开发已有 IP 的同时呢，他们也在进行原创 IP 的创作，创作的模式基本上是就是这个 CEO 来主控故事的情节，制作小说和剧本，然后根据小说剧本进行漫画创作和动画的制作。 没错，那其实读过咱们这个发飙的蜗牛的作品的人就会发现啊，他的这个写作风格啊更偏向于一些热血呀、快餐的这种爽文。作品题材呢以这种玄幻为主，那这个 CEO 就认为呢，这些作品在读者中呢有一定的阅读需求，在带给读者快感的同时呢，可以融入这些友情啊、 亲情、少年、梦想等一些啊很积极的这种内容。 嗯，那有些玄幻类作品当中的主人公呢，会以这种失败、重启、逆袭的人生路径发展，在观看的过程中呢，也会激发大家的一个情感释放。观众在一定程度上会选择工作之余来放松一下，也使得这类作品占有了市场。玄幻修仙类的题材网文呢作品流传到海外，故事内容也会带给读者更加爽快的体验，所以也会产生他们的粉丝。 没错。那 CEO 还认为呢，说这类作品啊，其实走出国门，让中国元素得以传播，但其实呢，产业本身可能还并没有成熟。那某种程度上呢，作品内容可以说是，没有受到保护的。而且随着产品的这个不断发展啊，网络作品可以通过制作呢更加精良或者改编呢，来走出国门，和海外的一些动漫市场呢进行一些竞争。嗯，那其实呢，若虹文化的 IP 以及影视的授权呀，包括它动画的发行、周边的一个发展啊、游戏的发行、衍生品的开发，再包括到这个动画电影的票房分账啊、IP 定制等等等等，他们的一些盈利的模式，可以说给这个若虹文化也是带来了不小的一个收益。 是。 那目前呢，其实若虹文化呢已经完成了这种大概三轮的一个融资吧，在市场上呢，也可以说它的这些初步的运营策略和商业模式也是获得了成功。 那现在我们就是跟大家聊了这种妖神记的一个开发和运营的模式。现在听一首歌曲，我们稍后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海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曲可， 我是左小美。 其实小美啊，你说咱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二次元啊，其实我发现一个可以说他们的规律，就是他们啊先衍生出一些原创的这些 IP， 一旦这些 IP 火了之后呢，他们就开始演周边，可以说衍生品的一个开发。 是， 比如说咱们说的周边产品，是吧，手办呀、手机壳啊这些， 也可能是不同的业态，就比如说进军影视行业，或者进军一些其他的这种业态， 然后也有可能呢研发一些周边的游戏， 没错， 指不定哪个就火了。 总之目的就是培养自己忠实的用户群，才有可能达到变现的目的。 没错。但是我觉得也有一个不可忽视，就是这几年以来啊，说实话咱们的这些啊，可以说是动漫公司的这些收益，可以说其实非常高。 嗯， 你比如咱们刚才看到很多的一些新兴的公司，包括原来的大 IP 公司，也纷纷进行了上市和融资。 嗯， 其实规模也得到了一个空前的，可以说有拥有量。 嗯， 比如咱们刚才读的一篇说75万粉丝的一个拥有啊，就是崩坏的那个75万核心粉丝，居然就带来了月过亿的一个流水。 嗯， 其实这个我说实话在游戏公司都是很少见的， 就非常可观。 对呀，你比如说很多 PC 端的大游戏公司，你就拿暴雪的这个来说， 暴雪就是虽然可能出新作的速度没有那么快，但出来的作品口碑还都是非常好的，是不是也都有一批死忠的 死忠 玩家。 嗯，对，而且他们可能花费的时间啊什么的也 开发成本很高，是吧， 对，略长一些。再比如说咱们之前其实聊到了很多二次元的一些公司啊，他们现在通过这些啊大量的上一些不同的条漫呀、页漫呀，而且都以这种短的 你觉得这种是好，还是原来咱们看那种大漫画好？ 我觉得还是有不同的用户群呢，可能他那种现在比较流行的条漫，就是给咱们的这种比如上班族白领，可能你更多的时间是在什么地铁上，或者 是 来回 阅读的环境的那种。 对，可能我就是来进行伴随性的阅读，看个三五分钟就可以看完，就会比较的方便。 是， 但是有一些这种核心的漫画迷，我就是喜欢看这种，比如类似航海王啊、火影忍者这种大部头，可能他看起来就会觉得非常有代入感。 没错。那其实呢，咱们也是可以看到，其实目前呢，无论说是小的动漫 IP 公司啊，他们可能逐渐于先发送各大很多的这种原创的漫画，来以此确定他们的受众群喜欢，更喜欢哪个，然后他们开始着重开发。但是像一些大 IP 呢，大的动漫公司，他们会讲究用一些原来的一些角色进行重演开发，并且呢，在各大漫展呢，可以说开更加向用户呢贯彻自己的一些粉丝更加固有群，通过宣发呢来扩大自己的粉丝群。就包括咱们之前说到这个和 B 站呀有一些联系啊，或者说和漫展有一些联动，他们通过呢线下的宣传，不仅固有了之前的粉丝群， 巩固了之前 对 是吧？ 巩固了之前的粉丝群，而且现在呢还要扩大影响力， 是 让一些原来可能比如说我原来你说 Fate 我可能关注，但是你要说崩坏呢我可能没那么关注，但是他通过对我们的宣发一些渲染呢，我们就现在也变得开始关注这个崩坏了，是吧？开始我也变成他的粉丝群，开始为他进行一些消费和投资。我觉得这在咱们中国的一个动漫市场上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势头。 是的。那现在今天这期节目差不多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没错， 非常感谢大家来关注我们的漫游嗨翻天。我们节目在这个新浪微博以及 B 站上面都有官方账号，您可以点击关注就可以看到我们每期的视频直播以及视频的回放了。 没错。另外我们的 QQ 应援群啊叫漫游团，您可以赶快来加入，群号呢就是567-55-55-66-93，我们在群里等待着您。那接下来的节目呢是青春联盟，非常好听的一档节目，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许可， 我是左小美， 明天见喽，拜拜， 拜拜。 距离。